正道是沧桑。 是的，你看我们主持节目都那么开心，所以也希望把这种乐趣和快乐带给大家。 没错， 每天生活中都要保持好心情。另外什么来着，上升一个高度吧。睡前 五日三省吾身。 对，没错，五日三省吾身嘛， 看看自己有没有做过，是吧？发火的事情了。 三省吾身之前呢，大家别忘了晚上可以听我们的回放。怎么听呢？ 对，就是那个晚上10点的重播啊，大家微信公众号上加一个，收取今天节目的音频和全文版，也能听英语 PK 台节目同名。好，谢谢傅老师，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谢谢同学们的参与哦，咱不定期点名哈，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第19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002年2月8日至24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行。从体育和商业的角度来看，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冬奥会之一。冬奥会相关的广播和市场营销节目都创下了纪录，有超过20亿的观众，观看总时间超过了130亿小时。 The 2002 Winter Olympics,which was held in the Salt Lake City, wa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Winter Olympics in the history from sporting and business standpoints. More than 2 billion viewers watched more than 13 billion viewer hours. The Games were also financially successful, raising more money with fewer sponsors than any prior Olympic Games, which left the Salt Lake Organizing Committee with a surplus of $40 million. The surplus was used to create the Utah Athletic Foundation, which maintains and operates many of the remaining Olympic venues.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词汇。Standpoint, 立场，观点。Standpoint 的拼写是 S-T-A-N-D-P-O-I-N-T。 在我们刚才的介绍中提到， From sporting and business standpoints,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Winter Olympics in the history. 说的是盐湖城冬奥会，从体育和商业的角度来看，是最成功的冬奥会之一。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